前天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台湾富光山星云大师要参访搞门司，本来是今天晚上到搞门司来，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政府领导要在对这个星云大师表示敬意，说是晚上呢在扬州宴请接待，说不定恐怕他现在还没到扬州呢。从哪儿来？从上海来，走江阴到江都，江都是星云大师的老家，现在那个地方呢到家里想看看，然后都搞到扬州来。今天晚上呢市政府领导在那个迎宾馆上宴请，明天到高门寺来。到高门寺来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。广门寺自从落实政策以来，虽然也有些人来客去的，这搞这个搞什么仪式搞什么接待还没有呢。这个星云大师在我们佛教界从国际上来讲那是声望很高的，他这次虽然是私访，是我们这个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光临搞门寺，我们也要表示表示对大师的这个敬意，要欢迎。这个欢迎怎么欢迎呢？就是要有一个仪式。这个仪式我们可以跟大家先定一定，但有些事儿大家注意啊，不一定我们说了算。经常有些事儿都是临时变通的，比如我们是这么安排的，人家客人呢他不要这么安排，这个就要随机应变了。我们这么说就是大家呢要有注意，要有个要留意要注意啊。接待这是一个礼仪，比方说国外的就我们国家的这些个请来这个嘉宾国际上的嘉宾，或者各国的元首首脑到我们国家来，那也有都有规都有理解的什么仪仗队什么的，那都那么那个不是随随便便的。虽然是时代进步了，什么都发达了这个理解任何国家都一样，就是我们佛教界亦复如是， 我们到人家去，人家也有礼貌啊。嗯，比如说我们到台湾去，我到台湾耽误了有38天，留后头这个10天呢，就是在台湾各处参访的。人家到一个地方都跟我们蛮客气的，都是敲钟敲鼓列队欢迎啊。你看我在家里像是做小工头的，到外头去他把我当个人呢。礼尚往来，人家今天到了高门寺了，我们也不能够就是那么随随便便的，那不行哎。这跟大家说说，常州目前有这么多的人，又在打气的时间，特事特办，说不定明天看情况啊，大概早课乡是可以做的。他不会这么早。明天还有他的旅程的安排，到了扬州了，他的老家虽然是老家阔别已久，恐怕他就是要是我给他算算呢，恐怕他离开这个江都还有50多年了，最少有50多年啊。50多年就扬州来讲，那是变化蛮大的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么他这次回来看看啊，家乡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也应该生欢喜心吧。到高门寺来了，而且他这次来呢是指名先到高门寺，被政府里向欢迎去了，明天来仪式有几种，比如说列队欢迎，那个列队在什么地方列队，还是在山门外，还是在大殿前头，他都有个地方。那个这个欢迎的仪式隆重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是在山门外会迎接啊，或者是大殿前头迎接啊。迎接，你我是跟大家说一说，你们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呢，也应该有一个参学。不然的话遇到这些事儿啊，就手足无措了，人来了怎么办？而来的这些人都是有参有学的，什么大世面小世面都见过的，什么国内国外无处这什么都见过的。如果你要做错了，人家口头上不讲，说起来高门寺是人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，他什么也不懂啊，人家要进你的门，你还是在门外迎接还是在门内迎接，就是这个两种啊。目前高门寺还不是一个建成的建好的这么个寺庙，门也不像个门。我们新起的那个山门还在起呢，还没建好呢。如果在门外迎接，不在两个门外迎接，那就是大殿前边迎接，因为他车子进来，他不会在山门外头下车的，那也下不了那个车子。他进入两道山门以后，到大殿前头来停下来。假使是这个样子，为了不紊乱。做这个事儿， 就要做的不慌不忙的啊，也要的彬彬有礼的，嗯，而不是说不晓得急急躁躁的那个样子，絮絮叨叨的，那像什么东西啊？这都关系到人的素质啊，素质啊，什么叫素质啊？嗯，人家都手抄在这，怎么两个手，手怎么摆的？跟这个讲素质，他这个素质就这个样子，嗯，我准备明天这个欢迎仪式从大殿开始，如果他车子下来，在大殿门口车子下来，下来就进入大殿要礼佛，进入大殿礼佛也有几种规矩啊，我给你们说说，你们听听啊，嗯，哪一种规矩在什么场合来用？讲究一点儿，下了车开始向大殿走的时候，要敲钟敲鼓啊。那你们大殿是这个钟头骨头要做好准备啊，既然讲究仪式，它必须还要有一个司仪，司仪就是掌物客人来了怎么接待，全过程他都要掌物，比如说他这个敲钟敲鼓的就准备好了在那儿，你不关照他他就不敲啊，你关照他他就要敲，什么时候停止也要有人关照他，就这些个啊，关门过节都要做得如法次第，这就要你的素质，你没这个素质你就做不好的，就是慌慌乱乱的。我是经过多少这种场面呢，都犯这个毛病。哎，医生出众他就慌了，慌什么啊？就慌什么东西啊？客人下来了朝大殿走，当然我们还有人陪他呢，但我必须陪他呢啊，进入大殿还不是先拜佛，先要捻香，嗯，这个香怎么捻法子，嗯，他一行可能有十几个人啊，有的我觉得这个十几个人是什么人我还没看到，可能有他的弟子啊徒弟啊出家众啊，嗯，要捻香呢，给他们每个人都捻香，这个捻香怎么捻呢，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星云大师的身体状况啊，今天晚上到他在扬州就吃了饭，什么也不能活动啊，晚上的到哪去活动呢，明天吃过早饭以后，据听都说还要到大明寺，还要到瘦西湖，还要到个园，还要到河园，我一听我就害怕了，不要说他了，要我跑我也跑不动，嗯，你就是不要你跑，你就坐车子跑这么多的地方啊，如果跑了这么多的地方以后到广门寺来，你又要他拈香又要他磕头，这个我就不晓得他还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行得小行不小，嗯，人嘛不是七老的就是八十的，都进入高龄了， 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要见事行事。一方面我们想这么做，同时呢还要就是他是不是愿意这么做。怎么做呢？比如进入大殿，给他位子站好啊，你要拈香要磕头，他都要先站在这个位子高头啊。比如说我们要拜佛的时候，不要站在个蒲坛前头嘛，站好。如果他要不拈香，你们现在课堂人都在这儿吧，大殿的人都在这儿地方吧，是照样师的人都，我今天在这儿跟你们说，你们就注意了。你在高门寺用得着，你在任何地方都用得着啊，还要会用。还要会用。那么这个拈香有两种，一个呢上规矩要举香赞，举香赞。这个拈这个香还是手上不持香上去拈那个香，还是站在那儿以后有人把这个香点好。什么香呢？就是那个棒香，一人手上给他发一支，给一支，那么他的香就吃好，吃好你这举香赞，他就手持香向上转圈子到佛前，到了佛前，这个香向星云大师来，不要他自己弯腰弯身插在那个香炉，有人给他接过来，接过来以后插在那个香炉里头啊。如果星云大师就一个人，他就还有那么多人呢，就一个个都要想拈香的都如是。下来以后就难道要是唱香赞，三香云盖半财拜三拜啊，这是一个。如果不是这个样的，简单也拈香，把这个香他不是站在底下吗，送一支香给他，那么他呢还有他的弟子呢，把这个香就位向上一举，就是表示敬香了，那么有人把这个香接过来插在佛前去，这是简单的。这个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他，他也没跟我打过招呼，他是不是愿意这样做还是怎么做，那个明天呢就是见事行事啊。那个司机呢，如果就是叫你们许香赞就举香赞了，举炉香大社，就跟平常一样啊，上去拈香下来拜佛，不是这个样子呢就是就位站在这儿，香一举有人接过来，接过来以后插到佛前去。三拜香三云盖三拜以后都拜过了，那么大众呢唱香赞呢都是对面站的。香赞杀了枪了，摩诃萨杀了枪了，这个地方呢那么就有人喊了，或者是我喊了啊，这个大众师傅一起转脸向上啊，给大师接驾啊，顶礼三拜，靠庆靠引庆三拜啊，拜过了以后对面站啊，那么他还是在大殿还是参观，还是出来到哪里参观，还是到哪里休息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如果他出来了，那个禅堂的人，这个大殿欢迎的人呢就都出来了，出来做什么呢？进入禅堂。凡是在大殿欢迎的人都要穿袍大衣啊，你们看 明天每个人四众弟子都要做好准备，这个着装要整齐，在大殿上站，比丘站在前边，比丘尼站在后边，这个那么女众呢，什么你们这个在家的在家居士们呢，一次站啊，男众站在前边，这是欢迎的群众在大殿上就做这么多的事儿。大殿欢迎过以后，按次序回到禅堂里头来啊，回到禅堂里头来，这个呢我们会跟大家说的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总在星云大师走了以后，我们这个仪式欢迎仪式呢就算结束了。没走以后，没走之前都没结束。大殿上拜过佛以后，如果他是先要看看，那就先看看，如果不看看呢，那我们就把他带到我那儿去嘛，彼此嘛，我们先做好了嘛，寒暄几句啦，还是先吃饭，还是先进堂，请星云大师给我们讲讲开示，这个由他啊。他说我先讲开示，我再吃饭，还是我吃了饭再讲开示，还是吃了饭我再去看看，这就由他。但是我们要做几手准备，你怎么都可以，他怎么弄，他怎么要求，我们都可以。聪明的皇帝，玲珑的纳子啊，这点小事如果我们都做不好，你要想开悟啊，我就是大致跟你们说一说啊，基本上大众呢，就是一个是在大殿上欢迎，一个呢就是在禅堂里向欢迎，请听开示。假使说星云大师来进禅堂要讲开示的，那也要有个礼貌呢，说不定我这个位子呢，暂时借给他用用，我不是送给他，这我暂时借给他用用。这个讲话方便，那个还要招呼电工把这个音响啊，这个音响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音响，准备。星云大师要进禅堂里向来了，禅堂里向人是什么样子呢？都是挂腿子坐的，就是现在我们就像这个样子，但是这个坐呢必须男众比丘坐在前头啊，比丘尼坐在后头啊，就看我前头都是坐比丘，欢迎是搞门事的人都要参加欢迎。那么星云大师如果进禅堂了，我们必须有人陪同啊，那当时他必须有人召回的我站起来，对吧，那么我要给他送个位子，他要讲话嘛，你不得没得位子给他呀，他就了位以后，那我们还要招呼呢，大家一起转脸向上那我会，如果说我陪同的话呢，我会说的，那你们必须呢，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，是不能参差啊。如果星云大师讲话讲过了，那么大家还要礼谢，特事特办。明天在星云大师没有离开杲门寺之前，我们是不做香的，放香的啊。星云大师把星云大师送走了，我们呢仍然回复大齐，该做香做香，该保香保香，该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我这样说大家听得清爽吧？ 嗯，韦路师傅听得清楚吗？啊，听得清楚吗？这首先头带班的啊，你们班首单上啊，外聊的这个首领单上，特别是课堂要注意。这个很简单呐，但是搞么事不常做，不常做就有点生涩。我把这个前后的次序如何的行礼给你们大家说一说啊。他是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，他不会早，早不了。如果是按照我们所听到的，他明天的安排的活动，他到广播室来早不了，但是他早得了早不了的，我们按照反正九点钟以后我们就开始就准备了，都要到大殿上聚齐，敲钟的敲钟的，敲鼓的敲鼓的，要会敲呢。到大殿上如果说要举香赞要唱香赞那围炉会还要举香赞呢。要想拈香，这个香要准备好呢，到那个时候香也没有啊，必须用棒香，不用棒香拿到手上断下来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些个细节都要注意呢。三千威仪八万细恨，常常讲的就是我们出家人素质不够啊，就这些地方不妨碍大家坐香啊。我们还有些事儿要准备啊，是课堂的人禅堂的扳手去两位，外寮的小厨房的人，后山上的赵居士一起到会议室去开会。还有点时间，请顾大叔给大家讲讲开始。